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My Radio, 2013。 制约附近。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翻嚟第二節，咁其實呢個呢一節個話題咧，同第一節我哋講有莫大嘅關係，因為我呢即係一排咧，其實我都想嘗試去解答一個疑問，就係點解梁振英咧係可以去到咁盡， 係套用呢個衰格衰到咁交關，自己不即係不以為意咁樣，奇怪好似冇曬反應。 咁、那個答案咧，我卒之就喺呢幾日我諗到啦。咁啊，即係亦都係呢一節嗰個標題啦，就係、是、叫689雞棚。咁點解要講呢個689雞棚呢？就係、是、呢原來呢近日呢開始有一個傳言喺政治圈入面。佢就話呢而家梁振英咁黑人憎啦，個民望跌到都即係已經冇底線㗎啦。咁如果大家換咗佢嘅時候，即係肯定佢唔做下一屆嘅時候呢，係咪可以以呢個作為一個交換，大家喺呢個普選上面去跟從呢個中央嘅意思，一個咁嘅即係交一個咁嘅選擇呢？咁咁呢個選擇呢，我諗而家呢都頗有一部分人呢係開始慢慢係認同嘅。佢認同嘅就係話，嘩呢、這個人我哋真係頂佢唔順喎，即係越嚟越係挑戰香港人嘅底線啦，即係甚至係同即係我哋基本嘅固有嘅價值觀對著幹咁樣。咁我哋無論即係點都好啦，即係第一個選即係第一個最主要個矛盾，或者我第一樣嘢必須要做呢，就係佢落台。或者佢下一屆唔好做，咁原來呢個可以係一個局嚟嘅，可以係一個雞棚嚟嘅，就係喺佢即係上任嘅時候咧，之前咧，其實呢個中共咧已經諗咗條橋啦，就香港人咧其實係好戇居嘅，香港人咧如果佢哋覺得即係嗰樣嘢咧係差到好緊要嘅時候咧，你俾佢少少嘅改善咧，佢哋已經接受噶啦，嗰個諗法就好簡單啫嘛，嗱，即係如果譬如話邊個衰過董建華嘅？在这个2003年或者2004年的时候几十万人上街。其实当然香港人那个诉求很简单的，就是你换了董建华 啦， 你换了我们收货的啦。咁原来当其实已经睇出了香港人这种习性。咁于是乎就好諗定了，曾蔭權都未衰得过董建华，派个件仲结一件仲金过董建华的落嚟，梁振英689俾你。咁你香港人就自自然然呢有乜嘢少少一步丁堆咁多样所谓让步或者好处呢，香港人已经受苦。 同埋喺董建华时期，实际上董建华统治唔係太差，佢虽然好多承诺做唔到，但係当时嘅环境即係金融风暴啊之类之如此类嘅嘢，整到个环境差咗，佢个人嘅影响唔係咁大。即係但係喺689呢个统治呢，就係嗰个个人嗰个客观环境冇变差，亦都冇变好到，係佢自己搞差的，所以一拎走呢个人咧，就忽然间会变好的原因就是佢自己搞差咗个环境，搞差搞到咁戆居，同埋好多嘢本来系可以好轻易将个矛盾化解，但系都要各方面都得罪咁样。 嗱，初头咧，我即系谂到呢个答案嘅时候咧，我有少少觉得诶呢个系怪论嚟嘅，但我谂啦，呢个唔系怪论嚟，嗰啲好可能系真系一个中即系呢个中共定咗落嚟嘅一个鸡棚。 呢啲尼采都讲过啦，即系好多对于好多智力有问题嘅人，佢哋觉得德行就系罪恶嘅减少。 但德行本身冇一个正面嘅含义喺度嘅， 即系只不过衰嘢咧，即系叫一日唔偷鸡就做保长咁解。 系啊系啊，即系用简单说话讲啦，就系、是、当你呢个即系冇衰嘢嘅时候咧，你以为个世界就很好。其实做人就嗰个目标唔应该咁即係咁低水平。 普通人可以嘅，但係政治家唔可以。但统治人领导人唔可以。 但其实去到呢度呢，亦都係好深层次嘅问题啦。就是、香港人从来嘅诉求呢係以现实嘅标准作为依归。即係话 如果我哋喺生活喺嗰個一個咁嘅現實入邊咧，我哋唔係諗緊一樣嘢，就係我哋嘅理想係咩？ 嚇，即係 我條底線就喺個現實上面，我能夠改善幾多？ 即係或者起碼唔衰個人咁啦，即係唔衰得個大陸咁。 係啦，嗱，如果要呢個其實一個即係相當之現實，所謂 pragmatic 或者即係喺某啲地方嚟覺得啊，即係你冇咗理想主義，你係好現實啊，即係好清晰嘅。但係久而久之，如果你俾人睇穿咗呢一個咁嘅思考嘅方式咧，就好大鑊。就係、是、喂，我揾隨揾條友落嚟衰到貼地嘅。只要俾少少好處你班香港人，你就完全哇，即係攣飯應走去咁。 即係等於咧，佢整一個舉一個好實嘅例啊，亦都好可能會發生。佢整個好差嘅普選方案，真係選舉委員會仲係選舉委員會嘅機構提名，即係入邊佢篩選咗之後，就用選舉委員會嘅名義嚟提兩個人出嚟選。咁、兩個都係人渣嚟嘅。咁跟住咧就。佢做嘅嘢就會比689好好多啊！譬如舉個好簡單例，佢忽然間施政報告或者係財政預算決定每人派10,000咁，咁個依家其實都可以派噶，佢派過7,000咁啊，佢係特登唔派俾你，留翻嗰人派，咁你咪覺得 OK 喎？呢個人雖然共產黨點出嚟，但係一上台有10,000派喎。 呢個係真實嘅，因為前嗰排梁振英話過佢話絕對唔會俾錢，但係點知啊曾俊華鬆少少鬆動咗嘛。其實今年有機會派錢嘅。 咁呢個好簡單啦，就係佢一日未剷除完呢個曾俊華，都係即係視佢人眼中釘嘅。其實嗰個事件咧睇到啦，嗰個原因點解我容後再講咧？但大家又記唔記得一樣嘢咧？就係咧，2003年香港成幾十萬人上街，但係當董建華落咗曾蔭權上台嘅時候，第一年低到幾多人？ 暴跌， 暴跌。嗱，呢個係證明香港人嗰個思考上面嘅弱點係咩咧？就是他們永遠以為只要那個現狀或者那個你覺得是最壞的東西那個事情是一旦消失了的時候呢，你就以為自己的已經上了個天堂， 因為他們一來就見好就收啦，那種對抗嘢，另外真的沒有目標，沒有目標的時候就以邪惡為對抗，就依賴那個邪惡或依賴惡政來到做抗爭，一旦惡政是惡得好犀利，佢翻回堂啦，翻好 少少改善啦，唔係啊！呢、這個你講回堂啲，仲係話佢被逼啊，而係講而家係一個策略性嘅 做少害少啲你，咁跟住發覺佢好似唔係幾好意思逼佢啊，咁之類嚇。所以反抗嘅政治必須有個目標嘅，即係呢一係就城邦自治，一係就係你要一定係全民普選之類之類，唔可以退嘅。一退嘅時候，你以惡政做一個抗爭目標嘅時候，就依賴個惡政 嘅。係啊，嗱，所以而家你留意一下咧，成個嗰個所謂論述的用語呢，他們已經找到一個方法呢去消解了香港人那種抗爭的意思。第一件事就是，我這個討論呢就有商有量，我們要和平理性包容，還有一件事，這個是泛民自己說的，不要天馬行空。天馬行空的意思就是什麼呢？相對剛才我們說的一件 事，就是提出了 雞棚， 提出了理想出來， 那個雞棚在這裡就我只要俾一個更差、好差、好差的人你，而我俾一個 promise， 俾一個承諾你，如果你肯即係啃咗呢嚿嘢佢咧之後咧，就我係可以換咗呢個人，只有少少改善。如果你唔肯制咧，你就會被評為係天馬行空。 其實都係既係衝著城邦論而來，也是衝著全民制憲而來。即係好多人成日將呢兩樣嘢好似係互相衝突，其實我會睇嚟係將來變天嘅一個兩手準備嚟嘅，即係軟一個係軟嘅一手，一個硬嘅一手。 咁所以咧，即係成個呢個689雞棚咧，即係如果香港人係唔醒覺呢個雞棚嘅話咧，香港冇得救。成個雞棚意思就係話，佢係要揾一個人令到香港人好討厭。隨之而後化，甚至不想見到這個人，而只要他惡化到某一個地步，他令到全香港人黑他憎，而換了這個人，而給少少甜頭你們，香港人是願意為這件事，是願意付出整個對普選的憧憬或者理想。咁而家就正正系香港系发生呢件事。 呢个其实都系 CCTVB 其中一个罪孽嚟嘅，即系呢啲咁黑人憎嘅，其实就系一种嘅原型，就系佢哋啲电视剧嘅大反派嚟。 即系烂到紧要 嘅。唔系，所以而家嗰个策略上咧，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就系689要越嚟越多挑衅香港人嘅行动。即系举一个头先我哋第一次讲个，即系整个六，即系呢个老母仔出嚟。 系啊，另外就系佢所有嘅落，特登佢都唔知点解落区，但系一落区嘅时候，佢就安排晒啲亲共嘅人嚟拍手掌咁样。跟住咧就如果你渗啲人落去要抗议示威嘅时候，佢就喐少少，佢就捉你咁。 嗱呢件事上面咧，即系固然咧中共有呢个鸡棚嘅策略啦，但系好不幸地咧。香港的傳媒或者甚至以至香港的泛民其實是變相成為這個雞棚的幫手，其一是什麼呢？就是不斷 將所有的焦點突出在呢個六八九身上的醜態，而忽略了而家唔係淨係改咗，即係六八九啲人落台，香港問題解決嘅。我哋從來都係咁講過。 佢成個制度有問題咩？官商勾結啊嗰啲。 係啦，當年做網台，我哋即係啊董落登上嗰一刻，我哋都係咁講話，其實呢個唔係解決咗問題。我哋係 stand 到係大事不妙嘅。 嗯 嗯。其二咧就係將六八九落唔落台係形容為香港嘅主要矛盾。 嗯， 其實呢個唔係。香港的主要矛盾就是香港的政制问题， 民 主和香港的地产问题，地产霸权问题。 首先是普选先，就是一定要是无筛选状态的公平的符合民主的提名，跟着一人一票。另外就是取消功能组别，立法会全面直选，两样东 西。如果你说大家如果将这个焦点模糊了，那个客观上其实是中共的打手，是无比香港人来的。如果你不理解这件事呢，枉稱為民主派， 唔係佢民主派係得益於呢種咁嘅中共嘅霸權統治，即係佢係中共係選擇咗佢，佢亦都選擇咗中共。因為你普通市民你係唔識得咁樣你反佢，亦都係死死氣氣，最後含淚投票俾佢，咁跟住佢繼續成為一個出賣香港嘅離地中產派咯。佢咁上下佢咪走咯，即係佢你害唔到佢噶，即係佢哋住喺太古城，住喺中環呢啲咁嘅地方，或者中環翻工，佢係唔會逼到佢嘅。咁跟住佢係。退路有地方退，至于被剥削的低下层，本土有，跟住大陆会源源不绝有廉价劳工落嚟，菲律宾嗰边、尼泊尔、南亚嗰边，即系呢个成个一个剥削结构，而泛民呢班咁嘅中产系得益者，恒久嘅得益者，除非大家觉醒将佢踢走，否则呢种咁嘅自我陷害，香港市民自我陷害嘅结构恒久存在。大家不要投訴，不要埋怨，你們有份製造這種陷害自己的結構。 是啊，英文有個說話嘛，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啊、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沒法 了、啊、你譯回中文吧，陳文，我不懂譯，你關於廣東話， 即是自己被人騙一次就是自己愚蠢， 是、啊、人家壞、 啊、人家壞、啊、自己騙第二次自己愚蠢、 啊、人家騙你一次呢過到關呢，當然呢就是罪不在自己啦， 他聰明 啫，是啊，他聰明啦，但是人家騙完你再騙你再騙你呢，就不要賴人家了。 同埋佢係你投你有份投票捧佢上去喎，佢唔係中共派落嚟嘅。 我再揾個粗俗啲嘅版本啦，即係俾人揾一次笨柒就係人哋撲街，即係但係俾人揾兩次笨柒就係你自己撲街。 咁呢個咧就即係係一個政治不正確嘅翻譯嚟啊！大家記住啊。咁但係當然頭先即係我講嘅説話咧，有好多人會問啦。喺歷史上或者喺政治上，你有咩證據講呢樣嘢咧？大家要想想，在倒东的时候司徒华讲过说话的，在党内他说董建华继续在这个位置是对整个民主派有利， 是是讲过的， 就因为你一个这么差的人，大家就可以忽略了其他东西，就只要专注说、哦、原来董建华在这里，我们就继续会支持民主党，是 是是是，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讲鸡棚的那个精髓来的，而很可能当年司徒华其实已经明白了这件事， 从政得来的人或者恒久的反对党，他当然有生存的伎俩、这个他不懂得反而是奇怪 的、所以归因到底现在讲这个、就是、所谓、提名委员会或者这个普选的问题呢、大家不要轻易给眼前所有小小的让步去蒙蔽、香港人到了这个阶段呢，唯一的出路就是争取到这个全民普选，真真正的普选才有香港人才有出路， 是、啊、有出路，还有有到普选真实的普选公平的普选之后，你选什么出来心甘命抵、 如果不是呢，这个六八九鸡棚是不断重复的、即我举一个例子就很简单，譬如可能到期时是这个梁振英真的不选，如果真的有这个所谓即交换的话、但是那没多久其实很简单，新上台的人可以做得差過劉振英， 其實有一個 potential 嘅另一個未來嘅黑人質特首，嗰個係葉劉啦嘛， 佢或者聰明啲嘅做得， 我唔係㗎，呢個唔係聰唔聰明， 咁相嘅問題， 你即係阿梁振英做而家做啲嘢咧，你開始有一個醒覺就係、是。这个不是他个人的能力的问题，或者他个人黑人憎的，这个是一个策略上令到香港人是很憎他，跟着你只要即是他消失或者他不在这个位置，其实香港人已经会接受那个现实，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策略可以不断重复的，可以五十年不变循环使用都可以的，如果五十年循环使用都即是香港人接受的话呢，很简单讲一样的， 香港人就冇得救咯。 部分有得救嘅，中產一班有得救。 唔係，我最怕一樣嘢就好似啲南越遺民咁樣，可能佢就係流亡咗去美國，跟住個南越，因為以前就嗰個越南共和國，其實淨係喺啲社區度漂流。 即係啲橋華僑會嗰啲，我喺德國都見過啦。即係有啲人仲掛住阮文韶嗰啲，跟住就喺度，我覺得佢係咪搞民啊？你 咁其實同一個道理咧，喺中國嘅係可以應用嘅，就係咧當呢個文革發展到高峰。跟住徐若四人幫我倒台，毛澤東嘅細四人幫我倒台之後咧，鄧小平復出，係全民擁護。咁你可以想下，鄧小平係咪真係值得咁值得擁護咧？點解去到呢個西單民主牆被鎮壓嘅時候，魏京生被捕嘅時候，冇人會出聲，冇人會覺得呢件事好嚴重咧？就因為永遠有一個對比，就係、是。我哋已經好過喺文革嘅時代 了。鄧小平都冇咩嘅，佢淨係講咗撥亂反正啫嘛。佢真係翻翻去民國初年嗰陣嗰個狀態，冇民國初年咁好添，即係將共產黨個罪惡減少咗。 驗證初年咯， 減少咗少少，咁大家已經感恩大德，同埋覺得喂你整走鄧小平嗰啲四人幫我翻嚟喎，所以其實四人幫已經喺監獄嗰度啦。 鄧小平再做兩次，先知佢南巡其實係第二次嚟嘅，即係佢令到阿李鵬耀呢個嗰批人失咗勢嘅話，大家會覺得好好多。 咁所以證明一樣嘢咧，就係呢個雞棚嘅。策略或者呢个鸡棚嘅计呢个诡计咧，唔单止对香港人受用，对中国人都受用。就是成个原来中国当代先就是一个咁嘅鸡棚嚟， 所以一定要有个从政嘅理想同埋一个士人或者系统治阶层嘅自我期许、自我尊严、道德喺度。咁嗰个系一个标准嚟嘅，而唔系好定坏嘅。令就我哋民间自己有个好嘅政治标准系乜嘢，或者好嘅道德标准、公共道德标准系乜嘢。 换言之，你个理想咧唔喺现实呢个基础上边好少少，或者稍微有进展。你的理想是应该天马行空在天上面，甚至永远都达不到，但是不断迈向这个目标。 我听过就是那时六八年发作的就是五月风暴的时候，索邦大学有个什么涂鸦叫做 Realistic Demand Impossible。 好啦，咁你頭先即係嗰段嘢，亦都有人會挑戰我啦，話你講啲咁嘅咁天馬行空嘅嘢，咁現實上冇可能。但我話俾一樣嘢，你只要對照下台灣同埋中國嗰個經驗，當其時蔣經國死咗之後，李登輝開放報禁，跟住開放保禁，台灣人民如果唔行前一步就話。我哋已經好過蔣介石嗰個年代，我哋已經好過蔣經國嘅年代。 不如 keep 住蔣經國嘅年代啦。咁其實蔣經國將老蔣嘅嘢好多係減輕咗，同埋佢亦都有好多善政，但係台灣人覺得唔夠啊， 唔夠啊，永遠係唔夠，永遠係有所追求。你先至可以喺現實上行前一小 步，所以理想嘅意思就係咁樣。 同埋你冇天馬行空咁嘅夢想，你到巨變嘅時刻嚟嘅時候，你會發現你自己捉到老唔識脱角咯。即係例如2003年7月好經典例子嚟。 你攻咗入去，或者宣嗰一刻宣布我哋要民選特首，要制憲咁，冇法啦，真係制到憲嘅。 即係我唔知啦，即係我哋講呢個689雞棚咧，有即係會有幾多人感同身受啊？但我希望今晚講咗之後咧。大家對爭取政治理想呢個問題咧，有一個徹底嘅反省。呢個係以否定現實作為起點，以追求理想作為終點。呢個係先至係香港人可以做、應該做、值得做嘅嘢。我哋休息陣再翻嚟。